大小爷。

武才，胸中暗藏两把刀。有才，有才，有才，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当了真，一去经三路中人，我

刚才是董柯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可知你把本权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Oh.